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演唱的，叫做 Waiting for You， 这个是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中。当跨界音乐的混潮正大和解的时候，你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听音乐呢？我们在偶尔还是很需要一种混合饮料的，来自胡彦斌的 Music 混合体 Waiting for You。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Baby， 你的眼睛是一碗深邃的湖水，哦，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kiss me at the night, 为何你心的人啊，留给我一往不尽的思念。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come here.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慧欣。我们都知道许慧欣她有一个称号，叫做雪白歌姬，还有精灵美人，因为她长得特别的美丽动人，然后皮肤特别的白皙，确实会让很多人心动。来听到的歌，《放爱情一个假》。 一场失恋就像剪坏烫坏的头发，一段时间都会难过有泪光。我了解安慰对现在的你，只是无暖的废话。你的心情复杂，你过往的故事谁来讲破？你为他坚强，而是陪伴帮你暂时遗忘。这世界喜欢让人失望，爱不开心就散散不放，爱情一个家，感动你的朋友拥抱哭一场。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二话不讲，不给你的理想浪费扬。 一直都觉得蔡健雅是一个用声音讲故事的人，每一首歌都是一个爱情故事，有着直戳人心的力量。假想敌，我爱你但更爱自由，我们是爱人也是敌人，这首情歌当中注入了抒情摇滚的风味，既深情又不乏奔放。 分开感觉原本没那么的像那过程，两人不成歌，平行经济调整，或许身份，可惜人总抵不过自尊，又恨听起来太愚蠢。不问不问，怕自己平静的心在沸腾，爱过的人都飞过当初假想的敌人。不问不问，却反复提醒自己有伤害，冷漠的人。

阳光对我说早安，今天的我要比昨天更勇敢，跌跌撞撞什么时候才能不敢伪装，想做不想留就爱上单调，心里却那么在意你的想法，扭扭捏捏的我能不能就这样向你靠，只喜欢跟你胡闹，只喜欢默契刚好，感觉爱情闯进了暖的心跳，难过时候还有你哄我变了的我，才知道我的爸爸其实那才不会单调，只喜欢给你烦恼，只喜欢这种味道，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让我一切在祈祷，缘分跟你太乱，我们都逃不掉，只好把手给你牵挂， 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同穴，轻轻握握，故事短短一折。 界，便胜过世间万劫。我记书上，牡丹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堂同雪莲。分 忘了我，多难过，多不能接受，忘了我，只要。

举世神像，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胸章，坚定着希望去闯。 在陈旧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我回到异乡，风吹得太狂，我感到有点凉。我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独自一眺望，我知道不能忘。北风又卷来收拾生命，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好冷，仿佛在告诉我走得太远，有没有忘记最初的相约。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独自一眺望，我知道不能忘。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好冷。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梅赛生活，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海里绽放的激情，无论东西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只有当别人都嫌 唱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e, io vedo che sei l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Echo 行驶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说吧，说你爱我吧。

是一种火候，不是那个青春小妞随便学得走。她的幸福，谁都不让插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写给年少回不去的爱》。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拜拜。 我在看，心在慌，青春沙哑，是谁触动了心房？虽然有难，就算悲剧，愿承担遗憾。梦呀美啊，梦动人啊，你无缺光火色，而我痛心后感伤。你曾迷惑，曾经很爱过，写下承诺是什么？你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现实打醒我，我就盯着说和你做朋友，其实都让我早心掏空，勉强我摊牌遗憾。地老天荒，锦书虚香，逝去的成就不堪凡人想。爱越心慌，我迷失在崩溃边缘，与全界模样，爱情飘散，现实将你重伤，而我有心碎的脸庞。你曾迷惑，曾经很爱过，写下承诺是什么？你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现实打醒我，你就盯着说和你做朋友，其实都让我早心掏空，勉强。